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每天这个时间在北京城市广播，我们的节目播出呢，主要是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话题的问答，问题是由我们的听友网友提出来的，我们在节目里和大家来探讨。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嗯，大庆老师会和我一起在今晚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探讨这些我们听友的情感问题。您如果也有相关的问题，想参与一个广播节目的情感讨论，您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了解更多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找到我的工作微信号，用这样一些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哈。大庆老师，您知道这个有那么一些女生哈，比如说他们会觉得在恋爱关系中，在伴侣关系当中，如果他们很甜蜜的在一段感情里，这个男生如果对他说你不用害怕啊，你不用那么辛苦啊，特别比如说一个女生哈，要是受了委屈了啊，这个在工作单位男生说你不用那么辛苦啊，你放心，有我呢，我养着你， 我养你啊， 哎，这个话是很动人的一句话啊。对于女生而言，很多女生会觉得这话好美好啊，因为觉得好像男生有承担，是吧？ 有担当 啊，有担当，而且男生呢是愿意为自己而担当，所以女生会觉得这句话那简直就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世上最美的情话了哈。 仅次于我爱你， 对吧？ 对。 但是呢，我们有一位女生呢就问我们一个问题啊，她说这个她在恋爱当中啊，她就对男朋友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她说我没有真的想让他养，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他啊，就是前一阶段工作上挺不顺利的。和一个女孩一起争我们有部门的一个职位，其实我资历比那个女孩更高，而且呢我做事情比那个女孩更认真更踏实，按说这个职位应该是给我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职位就落到了那个女孩身上，我和那个女孩呢还有那么一点点不和，所以啊一下子我就在工作单位特别特别的沮丧。我呢回去就跟我男朋友说了，我和男朋友谈了几个月的恋爱了，过去呢还都觉得他对我挺好的，其实啊我挺懂事的，基本上都不怎么花他的钱，我和他在一起我觉得我自己也有钱赚，他也有钱赚，他的工资其实还不如我高，因为一般我们是有奖金的，而且我们这个奖金啊在年底的时候拿的还不少呢，他还没有这笔奖金呢，那么我自己啊总是有点觉得他挣钱挺不容易的，平时呢我就是问他要一些小零食，比如说给我买一串什么这个糖葫芦啊，或者说什么给我买一个什么好吃的东西啊，大概就是这样了，我不忍心让他给我花更多的钱。但是那天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这个在 单位我都受委屈了，嗯，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领导再对我有偏见的话，我就不想去上班了，你养着我好不好啊？结果呢，我男朋友对我说，你有手有脚的，干嘛要让我养你啊？你要让我养你的话，那我压力就大了，养你挺不容易的呢，我可不养，我还想着别人能养我呢。我听完了以后吧，我特别特别的失望哈。其实我不就那么一说嘛，我也没有真让他养着。我想一想，我们俩相处几个月了，我一直做的那么懂事儿，最多让他给我买点零食，都没有让他给我买别的。比如说天冷的时候让他给我买点糖炒栗子，天热的时候让他给我买一个冰西瓜，也或者给我买一串什么糖葫芦什么之类的，山楂果之类的，也就是这样了。我没有觉得我自己不懂事啊，为什么我说出这个话来，他却对我说他还想找人养着呢，而且他说他才不养我呢？难道他看不到我有多懂事吗？难道他不能了解吗？我真的觉得特失望。我想一想，人家的男朋友为什么都能说来我养你，而我的男朋友怎么就说不出这一句呢？我该怎么看啊，大庆老师，关于我养你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故事确实很有意思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男人养女人， 嗯， 这不仅仅是天经地义的啊， 嗯， 我觉得按照进化心理学的观点，这就是社会选择的一个结果。你像过去的话，在远古时代，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女人就是柔弱的一个状态，然后主要是靠男人去这个打猎啊，然后怎么样来保护女人的？ 嗯、对对。 到了过的再发展一下，那个就是封建社会，他们也是这样，基本都是男人，对吧？那话怎么说呢？ 嗯，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吧？ 嗯， 就是嫁汉穿衣吃饭啊。其实这些就是一个女人靠男人来养，这个应该是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基因当中的。 嗯， 当然到了现代社会呢，女人的地位或者能力，由于这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跟男人变得也越来越平等，甚至在能力方面还超出男人、嗯、就像刚才这个女听友说的，她挣的比男朋友还多。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男女啊，尤其是男人，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你去养女人，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是应该做的啊。我觉得这个观念上就是这样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是观念、 嗯、 但这个观念是女人提还是男人提， 嗯， 这个就不一样了。 嗯， 男人说啊我养你啊，这个代表着一种男人的责任、啊、而且代表着男人的这种担当，是男人的这种尊严感会大发出来。 对 啊， 对。 但是当女人提的时候呢，这个男人就会觉得你这个女人怎么能是这个样子呢？ 嗯， 尤其到了现代社会 你怎么那么不独立呢？ 对啊， 你这个你知不知道现在生存的压力有多大？我养我自己都很困难，我还要养你啊！ 啊，对，的确有人会这么想哈。 嗯， 就是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当女人这么提的时候呢，男人会无形的， 嗯， 就是男人会觉得有压力。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养的标准， 嗯， 或者养的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我是一天管你三顿馒头咸菜，还是我一天让你吃龙虾鲍鱼，这个内容是不一样的，对啊、嗯、我让你穿的都是普通的衣服，还让你穿名牌，这也都不一样的。男人说我养你的时候，他可以这个就是不设的那么具体， 对， 我只是表明我一个态度， 嗯， 那女人知道你有这个态度我就 OK 了， 嗯， 但是女人提的时候往往会提的更加细致， 嗯， 而这些细致的要求会让男人觉得有压力，万一我达不到怎么办？ 嗯， 对不对？ 嗯， 我 不想去上班了，你养我吧。其实我一个月花的也不多，你现在的那个工资，我估计我花一半就够了，对吧？ 对， 我也就是，买买衣服啊，吃吃零食啊，我也就是说，要买点化妆品啊，这个偶尔上上街啊，和小姐妹喝喝茶啊。 但我还给你做饭呢， 对呀、 嗯，打扫屋子呢、 啊，我打扫屋子，我做饭呢，对呀、啊，这些哈，这大概就是这样的。那男生掐指一算，哎呀，这也是不大的、不小 的 一笔 开 支呢，啊、嗯，对， 就是这个时候，就男生的这个理智和男生的自尊心就起了作用了、 嗯、 啊。然后对于这个女听友的问题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哈，比如说这个，当你跟男友说这样事情的时候，男友说 你有手有脚的，我为什么要养你啊？啊，我觉得这个时候，首先你应该做的是一个判断，就是看看他当时说话的语气，然后他的表情，他真的是开玩笑似的说，还是说真的非常介意这个事情，啊，如果是真的非常介意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 对， 啊，所以先要判断这个事情。到底是他真的介意，还只是用这样的话来逗你玩儿？ 嗯 啊，然后你确实把他当真了，这是一种。二呢，我觉得这个男生呢，好的看来的话，就是这个男生好的一点，就是还挺直率的。 嗯， 是好的一点，就是实话实说，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藏着掖着。 嗯， 但这个实话太伤人了。 嗯， 对吧？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如果是聪明的男人的话，哈、啊。你就说一句我养你啊，没问题啊， 嗯， 这个事情就完全过去了。 嗯， 因为你无论是从这个女生日常生活当中做的行为来看，还是就是不做的话，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要求一个女人要由一个男人完全来养，这样的状态也很少。 对 啊，主要是人家女人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事业，是不需要任何一个人来去养的。 嗯 啊，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当两个人组成家庭之后，没有真的说是谁养谁，我觉得态度上是有， 嗯， 就是男生我养女生，这个态度要有，因为你有这个态度呢，你才能会去多关心女生，你才能让女生多感受到来自于你的爱， 嗯 啊，但是在这个实际的操作当中，其实是两个人共同的， 嗯， 互相的养着，对吧？ 嗯， 你不可能一个人完全去还房贷、还车贷、还这个还这个的，一个人养孩子不可能的，都是两个人一起的力量， 嗯， 这个一加一肯定大于二。 嗯，对。那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那些真想让对方养着的人，有没有？当然有， 有。 这个世上也真有哈。 嗯， 说我要找一个人，我就什么都不做了，就他养着我吧。特别是对方可能经济条件还好， 嗯， 还可以。嗯，那么我们也不排除在你们特别热恋的时候，对方拍着胸脯说：“你就在家待着，我来养你，没问题。养你这算什么呀？对吧？你说吧。”一个月3000块钱够还是5000块钱够养你的呀，是吧？你一听，诶，挺好，不用工作了，我还能拿这笔钱，那我好吧，我在家待着吧。但是我们是觉得事事都有变化， 嗯， 真的养在家里边不是养一个小宠物一般哈， 嗯， 那么我们再怎么样这种我还是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像你的父母心甘情愿养你之外哎，对，其他的人，即便是在情感关系当中，那么都应该都可能会有条件的。 对，我觉得虽然这个说的特别的对， 嗯， 尤其现在有一些年轻的女孩，特别抱着这种就是需要有人养我这样一个状态， 嗯， 然后希望对方经济实力非常强，甚至是一说就是找一些年龄大一点的大叔啊，然后他的经济地位啊，他的这个声望地位都比较高，然后可以给自己提供非常好的物质生活条件，然后把自己养起来，这样的人也不乏少数，至少有这样思想的人不乏少数。其实这儿就提到一个，我心理上有个理论叫资源交互理论。 嗯， 就像孙岩说的， 嗯，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父母，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理由可以平白无故的或者无条件的尽心的去养你。 嗯，对。 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图你点什么。 嗯。 啊，那个资源交互理论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是用什么？用你的年轻美貌，用你的年龄来去交换对方的这种经济，然后权势。 嗯。 是交换这些东西。 嗯。 你想一想，当你的年轻貌美已经不在了，那对方还会用他的金钱，用他的地位来去交换你吗？ 嗯， 他肯定就会去寻找下一个可以给他提供这种交换的人了。 嗯， 那就不再找你了。 嗯， 我觉得当然这是一种啊，其实更重要的还有一种，像刚才孙岩说的那种， 嗯， 就是当你被一个人完全养着的时候， 对， 你自己不去工作， 嗯， 那你就是另外一个人一直在成长， 嗯， 一直在变化，而你自己呢就被固定在那里了。 就是被养并不一定就代表着这个你一直沉浸在那个甜蜜的 那个关系当中，并不是这样的。也许有一些人承诺了之后，他一直会养你的，他可能成为了你的丈夫，没问题。 嗯， 那他也觉得，反正我是让我老婆在家里的，我养你没有问题。那么，但是真的从这份被供养的关系中，你真的就能够得到乐趣吗？就不见得是这样了。 对， 嗯。 而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就是这种绝对不应该是一个纯的一个供养的关系。 对， 就是你自己的各项开支，然后你的各项活动完全由这另一方来支付，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不对。 嗯， 其实像刚才说，我养你啊，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是我养你的这个状态。我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啊？比如那些自己的另一半得了重病了或者绝症了， 对， 然后不离不弃， 对， 对吧？我养你，然后我给你治病， 嗯， 哪怕我卖房子卖什么都卖，然后我一直陪着你， 对对对， 这种我养你， 那是不一样的，那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这种更符合我想说的那种，我养你， 嗯， 这至少是个态度， 对，至少是一个态度哈。 对， 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我们在恋爱伴侣关系当中的一句调情的话，但是对方如果不会说这句话也没有关系，因为女生想的和男生想的不一样， 嗯， 是吧？ 对， 男生有可能就当真了， 对， 或者男生有可能就想的是啊，真的会这样吗？你们倒是可以借这个话题去探讨一下关于我养你在男人和女人之间，那么你们大家到底怎么看？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再延伸一下，就是其实你可以和男朋友探讨一下将来你们的钱， 嗯， 两个人挣的钱怎么支配怎么花的一个问题。 哎，对，也可以啊。 嗯， 那就又探讨到一个问题上了嘛。 对， 也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两个人在一起非常必要的一个讨论。 嗯， 就是钱怎么花， 对， 谁挣钱 肯定会用到的， 对， 会碰到的。 对，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士问我们的问题，说我今年呢是29岁了。我很早就结婚，24岁结的婚，现在已经结婚5年的时间了。孩子呢也都快5岁了。那每天啊，我都觉得生活不开心，嗯，平时的生活非常非常的琐碎，生了孩子之后呢，很累，非常的辛苦。我生完孩子之后没有再去上班，他工资不高，可能正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刚刚结婚就有了宝宝，再加上他工资又不高，我们的生活很艰难，所以我们很难快乐起来。每天好像大家都是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会起争执，两个人养一个孩子，一家三口靠他一个人的支撑。我也知道他也很累，他没有时间再去给我更多的温暖，我们也没有时间再去谈情说爱。我们的念头就是怎么样能把孩子养大呢？怎么样能把让孩子更健康呢？孩子已经是这个年龄，那么很快又要面临上学的问题，上学又是不小的一笔开支。每天我们的家里边好像陷入的都是这样的话题，比如说每天我都会跟他说，孩子的这个又贵了，孩子的那个又该买了，孩子到底应该读哪个学校啊，哪个学校的学费会有多少啊，你能想出什么办法吗？他听到这些他就沉默不说话，有的时候呢他就躲出去了。现在我觉得他甚至都不大愿意和女儿待在一起了，所以我就想一想，我们的婚姻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是一对被生活中的琐碎的事情啊，和相对来说不富裕的这个生活状态，可能被这个限制着的这样一对夫妻了。 嗯，其实确实养孩子确实不容易啊， 嗯， 我还养了两个嘞。 对，大秦老师有两个宝宝。嗯， 对，我确实能体会到，就是当一个女人这个生孩子之后很辛苦，然后养一个孩子又这么小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人照顾着。 嗯， 从他们的状态可以看出，两个人还是比较有责任的，就是女方照顾的更多一点，完全不工作照顾，男方呢就是出去挣钱来养家。 嗯。 等于照顾他们母子嘛，从经济上照顾他们母子。其实我觉得这种模式来说应该还是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对于你的孩子来说，他得到了母爱，有母亲的陪伴，这个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嗯， 前两天我刚看到一个，就是人民日报那个公众号上有发了一篇文章，说这个、两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母亲每天都加班加班加班加班， 嗯， 然后同时看他哭了，为什么呢？然后他说就是因为没有时间陪孩子，然后孩子也说一些话嘛，就怎么样，他婆婆说你就不能不加班吗？早点回来多陪陪孩子。但是他想，哎呀，我要不加班不上班的话，我就没钱，没有经济收入，我就没法给孩子买奶粉啊， 对， 然后提供好的教育啊等等， 嗯， 然后我要是这个光陪孩子呢，那个我又就反正就两难的这样一个 境地，就两难嘛，对，我要陪孩子，我没办法去赚钱加，我没有办法去这个好好的赚钱， 对， 我要想好好赚钱加班，保住我的职业，我又没办法陪孩子，这就是现代人的悲哀。 现代人的悲哀， 嗯， 但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其实你们两个人至少你做出了工作上的牺牲，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嗯， 所以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嗯。 我觉得问题就在于可能比如说老公可能工资不高，然后他的这个经济收入呢对于你们这个家庭来说的支出来说有点入不敷出，或者说捉襟见肘， 嗯 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就这个经济的问题影响了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情感关系， 嗯 啊，或者家庭的一个状态。因为你每天在跟老公交流的都是，哎呀，孩子这个东西又贵了，这个又少了，又要买了，然后等等，你跟老公聊的都是需要老公来提供金钱的， 嗯， 你没有跟老公聊其他的内容，我没有看到， 嗯， 或者没有听到，啊，我觉得这些问题是要跟老公说的，但是你也要跟老公去聊一些，比如说孩子的问题， 对， 孩子带来的天伦之乐呀， 对， 然后让老公除了工作之外的那些时间，可以把精力放到跟你一起陪孩子玩， 嗯， 一起陪孩子成长的这过程当中，啊， 嗯， 这是一个，这样你当你们把精力有一部分转移到这个上头来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无论是老公的辛苦还是说你现在全职的带孩子，这都是值得的， 嗯， 因为你看到了孩子的这种快乐，这种成长， 嗯， 所以就会不太纠结于现在这样的一个困境， 嗯 啊，这是一。二呢，我觉得解决目前这个困境呢，我觉得可能确实需要你出去工作了， 嗯， 比如说孩子现在已经五岁了，我觉得这个年龄应该也上幼儿园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出去工作的啊。如果你比如说你还想自己照顾孩子，那你找不了全职的工作的话，你找一个兼职的工作， 对， 然后来做些补贴，对吧， 嗯， 或者说你想找个全职的工作，然后你看有没有可能请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是自己的公公婆婆啊来帮着带下孩子， 嗯， 这样你可以全职的去工作，让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让自己的家庭的这个经济来源更多一点，经济收入更多一点，那你们的生活条件就会更富裕一点。 嗯， 当你们的生活更宽裕了，大家不再为钱的事情那么挠头了，那大家已经有心思就去欣赏对方，去欣赏孩子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们的状态可能就会变得更开心一些。 说实话，如果真是有了钱就能解决问题的话，你们的问题还不算太大。 对， 真的，挣钱呢，如果啊你是一个还有能力挣钱的妈妈，那么就像大庆老师说的，我们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实在不行，我们边看着孩子，我们哪怕现在在家里边， 啊，对，开网店， 对，我们在网上找一份活都可以。 对， 就是现在挣钱也并不一定你一定要走出门去哈。 对对对， 你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只要你有这个意识，当你先生看到你愿意和他一起分担你们生活中这些困难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做了一个，你给你的孩子也做了一个好榜样。 对， 就是你可能也在奋力的为你们的生活和你先生一起在拼搏，想让孩子过得更好一点，让你们的小日子过得更富裕一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之间可能又会有更多的话说了，你们状态也会不像现在了。我觉得一旦你意识到缺钱，琐碎的生活让你们现在一家三口 是现在这个状态让你心里很难受。你如果来问我们，就说明你意识到问题在哪儿了。如果问题真的就是在这儿的话，那么你就想办法去改变。 对， 是吧？ 对，就我刚才突然还意识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对于你老公来说呢，我觉得不要让你老公总是看到他努力工作之后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改变，还有很多的窟窿或者很多的困境需要他去补。 嗯， 就是因为就像我说，你老在跟老公抱怨说东西贵了，学费该交了，这个钱那个钱什么的了，其实你让他看到的就是他努力的奋斗这么多，哎呀我还是没有满足自己家人的这个需求，他就会心里很悲伤很沮丧。 嗯， 啊，他就不愿意再跟你去交流，或者不愿意再看到这个家里，因为他也有情绪嘛，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时候你应该是让他看到他努力付出给这个家庭带来的东西。 嗯， 比如说孩子啊，去学习了什么，或者报了什么班，然后获得了什么样的成长，哎，让他看到这些，那老公可能哎，你看我的努力付出是有成效的。 嗯， 我还要继续努力，让这个成效更大。 嗯， 让孩子更快乐，让媳妇儿更快乐。这样老公也就变得更有动力了，而不会变得那么烦恼。 嗯，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你的先生也一直在努力，他也在努力的工作，他其实是从内心非常希望他的妻子孩子能过好日子的，可能他的能量就已经到这儿了。但是如果他每天回到家里听到的都是你说哎，孩子的那个学费还不够呢，哎，孩子的这个奶粉钱还不够呢，孩子的这个什么什么零食啊，或者这么大孩子可能已经不吃什么辅食了哈， 对对， 就是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想孩子想上个兴趣班没钱，孩子想干嘛干嘛没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男人就会很沮丧，他就会觉得哎呀，养你们好难呢、啊。 对， 我好没有成就感、啊，是吧？ 对， 他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哈、啊，所以你还得注意一下调整。 对， 嗯，谢谢大庆老师。稍后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各位想了解的一些情感问题。 远远西边地平线，我拉长的影子游走徘徊寂寞之间，回忆虽然愚昧，我却无法不去面对，因为我还不习惯没有 10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 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分享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亲密关系这样一些情感话题。我们的节目有问有答，那我们的问题呢是听友和网友发给我们的，大家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可以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找到主持人孙岩留言给我，也可以参与进来。答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探讨，那节目通常会有嘉宾和我一起和大家聊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能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大庆老师啊，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我男朋友，我们两个人谈恋爱快3年的时间了，我呢一直觉得这半年多以来他有问题了，也就是我觉得我怀疑他出轨了，但是呢我没有实锤，我不知道到底他是不是真的这样，我只是觉得他对我冷淡了，也不亲热了，反正就是那种女生的各种各样的感觉吧。但是前两天吧，终于我还是找到了我自认为的一个证据，也就是有一天我问他在干嘛，他说他在网上打游戏，后来我跟他说视频一会儿呗，他说不想视频，有什么事情就跟他说，我说我就是想和你视频，我想让你看我新买的一件衣服，后来他说让我拍张照片给他，我就拍了一张照片给他，那么我说那你也拍张照片给我吧，他就拍了一张照片，自己的这个自拍照，但是我还是从照片的一个角度上，我看到了后面有一条女生的裙子。那么他非常的粗心，他把这个照片就发给我了。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他可能出轨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和另外一个女生可能都到了这个地步了。我后来把那个照片的裙子画了一个圈传过去问他我说这是什么，他说不是什么，这就是以前的我的一条裙子放在他那儿的，他说他收拾东西就把它拿出来了，我说那不是我的裙子，后来他说那他也不知道是谁的，就是这样的，他说以前他的同学也带其他人到他那儿去住过，要不然是别的女生的，他说他一直认为是我的，所以呢一直都没有管。他这个人呢是粗心大意，但是我觉得这个谎撒得非常的牵强，也就是死活他不承认他出轨了，也不承认他交往别人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想和我分开的话，他不是应该明确的告诉我吗？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会回避我，我们该见面的时候他会说他想一个人玩游戏，他总会找一些理由不和我待在一起，难道不是想分手吗？如果被我发现了，找到了证据，难道他不应该借此机会就跟我提分手吗？我都要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就是说都看到对方照片里有一条裙子了哈，但对方还是没有承认，那对方有可能并没有打算分手，到底是怎么办呢？大庆老师要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倾向于把这个事情想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些事情确实不好解释，当事人也不好解释，然后那个旁边的人呢就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去解释这个东西，然后去质问这个当事人，当事人也说不出一二三来，圆不过去。就像这个问题一样，说拍了照片，然后照片里有条裙子，然后这个裙子到底是谁的，怎么怎么样的，不好解释哈。就是我先倾向于这么理解吧，不好解释。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就是如果这个裙子当时拍到的时候是某个人穿着的，哎，那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但问题可能就是放在那里的，对吧？就像你男朋友的这种解释呢，再加上如果他是大条的话，也可能说得过去。但的确，我觉得可以看出，就是你和你男朋友之间应该是出现问题了。 对， 啊，是不是男朋友出轨？这个不好说。 不好说， 不好说哈。但是的确是有问题了。就比如你们之间的交流，然后你们之间的这种热恋的程度会越来越少啊，温度降下来了。然后男生也不愿意跟你交流，就像刚才说视个频呗，哎，不视频了，千方百计的推，然后呢，发个照片就完了，对吧？我这个男人确实也大条，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就找个墙，拍个大头照，但这开玩笑了哈。就是我觉得，就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是出了问题了，啊，这个才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那假如说，比如说男生，啊，我说男生，假如他真的不想和你在一起了，那现在这个疑问就是他为什么不主动的提分手，虽然在行为上总是让你感觉你是在远离你的，啊，不想跟你接近的，那他为什么不提主动提分手呢？其实有一类人，他就是不会主动提分手的，他就等着对方提分手，而且自己会制造各种的这种麻烦，然后这个挫折让对方受挫，然后让对方觉得俩人关系不合适，然后等着对方去提分手。有一种人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对， 所以他会千方百计的，就像说打电话呀，我也不接，啊，发微信呢，我也不回，哎，然后总是找借口怎么怎么样的，哎，就是不跟你一块儿，哎，让你觉得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然后让你主动的去提分手，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哈。 对。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就不知道你男朋友究竟是哪一种状况。倒是我觉得你要认为两个人已经有问题了半年了，你一直在怀疑他出轨，那么你在这个半年当中，你对你们的关系做了什么？就是你做了什么工作？你有没有把你的感受告诉他？你说我觉得我们不亲近了，或者我觉得我们之间是不是出问题了？就有些人是已经觉得两个人之间有问题了，但是我不说，我就在等，我等证据，我看你要怎样，我就想逮住你是不是有了别人了，但是我不说，我已经意识到我们有问题了。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 也有人是不愿意去面对，不敢说，比如说，哎呀，这要一说，原本他可能还没想分开， 会不会就分了？ 会不会就分了呀？对吧？就是我们到底在这样的时候，比如说也有人问我们哈，大庆老师说那个我已经发现对方可能出轨了，我已经发现对方好像心思已经不在我这儿了，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对方又不提，对方又不说，我们能做什么？ 找东西去刺激他一下，试探一下。我觉得就像这位听友一样，既然你觉得半年多来你们的关系已经在你看来不太正常了， 对， 那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能主动的像孙岩说去跟他说一下你的感受，甚至说你可以主动去提一下嘛，哎，你为什么是这样，如果你再继续这个样子的话，那我就要做出一个结束我们关系这样一个决定来了，你给他这样一个刺激，敲他一下这样警钟，看看他什么反应，假如说 他是一个特别大条的人，他就觉得这个女孩反正我追到手了，也不会跑到哪儿去了， 嗯， 哎，我现在就玩我的就好了， 嗯， 啊，他是这样想的啊，所以不太对你上心了，也并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 嗯， 那你要这样刺激一下呢，也让他有点危机感，可以重新让他好好的审视你们的关系，好好的用心去对待你， 嗯， 如果说你说了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们就结束我们的关系，他说哎呀好啊，我正想这样的，或者怎么着的，或者你发现那真的是有什么问题了，那这个时候确实对于一个有问题的感情要结束的话你又发现的早，那未尝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 嗯，你说的对，所以如果你觉得出现问题了对方又一直不吭声，那么你就要主动的打破这个僵局，由你来比如说了解沟通你们之间究竟问题出在哪儿了。但是记着，不是说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边会有一些情绪，比如说我们会有委屈， 嗯， 我们会觉得被对方冷落，甚至我们可能会有担心害怕，害怕这个谈了之后我们俩是不是真的就谈崩了。当我们带着这些情绪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带着这种内心的恐惧啊不安啊，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委屈啊，一旦我们发现诶对方真的可能有了什么其他人了，我们还有那个愤怒啊，你要知道就是这样的谈话很关键的局面在于你是不是能真的把你要谈的目的谈清楚。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我忘崩了谈，对吧？你不愿意说你出轨了，我非要明弄明白你是不是出轨了， 非要证明你出轨了， 你对，然后你出轨了之后我们就算了，如这是你的一个目的。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我是忘和谈，就是我不喜欢现在这样，我喜欢我们两个人亲亲密密的，对吧？ 对。 那么这是一种谈法，还有一种就是我想知道真相，但是我也想知道我们的未来还能不能在一起，那么这又是一种谈法。 嗯， 你最好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 嗯， 然后你再能够知道你可能会有那些情绪，别让那些情绪左右你。 对，我觉得听完孙岩的，我就想总结一下，就是其实你无论怎么谈， 嗯， 就是无论结果是怎么样哈，是分是合还是怎么样的，无论怎么样，这个结果我们都要接受。重要就是你谈的时候。你是为什么谈呢？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而谈。 嗯， 而这份幸福，你自己的幸福，首先责任人就是你自己。 嗯， 所以说遇到了困难，你要主动的去谈，你要大胆的去谈，然后谈完之后把事情澄清了，然后再相应的做出这种策略上的或者行为上的调整。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思雨时， 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女生问道哈，她说我想问一下，在恋爱当中吧，我有一个问题，我就是特别容易焦虑，我经常会怀疑另外一半。恋爱的时候吧，如果有机会我就会看对方的手机，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些事情闹出来，闹完了之后我其实特别的后悔，我又去道歉，因此过去有好几次的恋爱都没有谈成功。也有男生说没有见过像我这样能闹腾能作这么小心眼的，其实呢我自己知道问题在我，特别是比如说上一次恋爱刚和那个男生认识没几天，刚刚确立了恋爱关系，那么我就有意识开始去翻他的手机，然后就会发现手机里他在认识我之前和一个女孩的交往，还存有那个女孩的照片，由此我就闹开了。那么当时那个男孩特别难以理解，第一他难理解我去查看他的手机，第二他难理解我把一件过去的事情拿出来和他闹。那件事情之后呢，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有问题了。我当时非常喜欢他，但是他因为我当时的这个作劲儿，就和我分开了。后来我主动的打电话去道歉，他都没有再理我。那么现在我非常希望我能够控制我自己，我又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我希望我能够 不再去像以前一样折腾的我和他会分开。我就想问你们哈，我如果还想去看他的手机，我还想去查看一些情况的时候，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克制住我自己呢？ 吓我一跳，我以为他说我还想看他的手机，我用什么方法不被他发现呢？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啊。就我不是说看他看对方手机这个问题严重，而是我觉得这位女听友她自身的这种不安全感， 这种焦虑哈， 这种焦虑感，这个问题相当的严重。而且从她的表述来看呢，她没有讲这个原因在哪儿啊。我觉得如果找到这个原因可能会好一点。以这个咨询的经验或者是这个书本上的经验来说，一般这样的人不安全，要不就是比如说之前感情受过伤，然后还有呢就是孩提他儿童时代的时候，就是跟父母没有给他一个安全感，所以他非常强的这种就是焦虑感，所以迁移到了这种对这个情感自己的情感生活当中。我觉得他要好好的反思一下他的这个焦虑感的来源到底是在哪儿。如果他找到这个原因了，我觉得对他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有好处的。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这个看手机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一直是很反对的。就是有些恋人之间还会相互的交换手机的密码、邮箱的密码等等等等的，就这样的密码，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虽然说两个恋人甚至最后化演成这个夫妻应该是亲密无间的，但这种亲密无间也不应该是无缝链接完全融合到一起的。 对对， 还是应该有个人的隐私而言的。 对， 就像手机里的东西，这个对方主动拿给你看跟你偷偷的看，这是完全两个性质的问题。 对，不一样。 不一样。你去偷偷的看，那就属于侵犯对方的隐私，这是对对方的人格呀或者什么完全的这种不尊重。这个对方是无论男人和女人都会非常非常厌恶的一样一个行为。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呢，你一定要克制住。啊，绝对不能再去看别人的。但同时我觉得你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去，我就找一个心理咨询的老师，然后去跟他聊一聊，然后把这个内心的这个原因啊找到，那可能会对你这个问题会有所缓解。 对，通常会有这么严重的焦虑和不安，在恋爱当中刚一开始你就查看对方的手机啊，想找到证据啊，这个通常都是到底就是你心里在担心什么，这应该是有一些原因的。 对， 而这个原因这个女生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解决现在的问题，可能你要找到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可能能帮助你的是你你比如说你如果你在合适的城市要找合适的心理咨询师来帮你挖一挖这个原因，找一找这个原因。 对对对。 如果你还在读大学的话，大学里也有很好的心理老师， 对， 也可以帮助到你。就是这，你只有真正知道了你的问题在哪儿，那么你才能够克制得住。 对， 你现在我们所说的克制也就是表面的一个克制，但是并没有解决你根本的内心的那种不安。 对， 我们可能克制住不去看人家的手机这个行为还是不难的。 对，但是你心里肯定还是很焦虑的。 对，就是真正其实阻碍你的是心里的那份焦虑。 对， 在恋爱当中心理上的那个焦虑是让人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当他不在你眼前的时候，你都会怀疑他在哪里，他和谁在一起。如果他真的说哎呦我今天加班我累了我忙了，你马上就想的是不对，他是不是骗我。 对 对，其实这个你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你还是要找合适的心理咨询师来彻底解决你的问题哈。 对， 有一位说到这样的事情，一个女孩子，她是这样说的，她说啊，我和男朋友谈了两年的时间了，我爸妈始终不太喜欢我的男朋友，我爸妈都觉得男朋友这个人呢不太踏实，不太可靠。那么过去刚见我男朋友的时候，他们说不喜欢他，那时候我比较傻，我就把我爸妈的这个意见对我男朋友的看法就跟我男朋友说了， 然后我男朋友呢就对我父母啊记仇了，从最开始见了我父母一次之后呢，就再不去见我父母了，不管是过年过节还是什么的，都不愿意到我父母那儿去。而我呢又傻乎乎的跟他谈了两年的恋爱了，我父母呢其实最后还是听从了我的想法，我父母说你要真喜欢他，那我们也不拦着你了，但是你要多了解他。可是呢现在我就觉得有一点，我父母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我父母说他两年都记我们的仇，你们真的要结婚了，他以后会对我好吗？对我们好吗？这是父母担心的哈。他说，那么我也觉得是，我的男朋友在这方面好像是有点小心眼儿。他说他不会再和我父母太亲近，他说那是你的爸妈，谁让他们看不上我呢？结婚是我们俩的事情，跟你爸妈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心里还是觉得挺难受的，爸妈我也爱，他我也爱，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大庆老师， 不是要马上结婚吧？ 看上去应该快了吧，因为他是谈两年了。要结婚了，那父母担心说他跟我们两年都这个记仇，将来会对我好，对我们好吗？那这个男孩子也明确的都答复了，我和你结婚是我和你结婚，你父母是你父母，我们跟他们没关系。这听上去这个女孩子将来父母这样有什么事情，这个真结婚了这个女婿是不打算管的哦。 对啊，一般听到这话好像女生多一点哈，就觉得呀对方彩礼不够啊，或者对我怎么怎么样啊，然后你爸是你爸，你妈是你妈，跟我没关系啊。大家一般女生男生这么小心眼儿啊，好像还这么不理智的还真的少一点哈。其实我听到这个女听友听到这个，其实我心里还是不太舒服的这样一个感觉啊。其实挺美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就是因为怎么说男生的这个不大度或者怎么样的，然后造的就这么很别扭啊。而且这个女听友用的词儿是记仇，而且通过她男朋友的这样一个回答，好像她男朋友确实这个心里的这个戾气，这种怨气还是挺重的。 我就是没太弄明白你父母究竟说人家什么了。 什么了？ 对， 对。如果你父母说的只是说，哎呀，这个孩子，比如说我们觉得不够上进啊，或者说，哎，这个孩子的性格啊，或者这个孩子，就是你并没有真正的，怎么说呢？并没有真正的去让你的男朋友，很难堪， 颜面扫地啊，特别一文不值的那种。 对，如果并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晚辈还在和你谈着恋爱，多多少少都应该谅解一下这个老人家。况且后来父母还是放水了， 对、啊， 父母还是同意你跟他来往了，对吧？ 对。 那么我觉得是不是在之前你父母并没有当他的面说出很严重的话来？当然这个女孩自己傻，自己把父母的一些对这个男生的看法可能过去说了。有一些男孩子就是可能会不舒服，比如说对方父母会对自己有看法，觉得哎，我现在挣钱挣的也不多，我可能学历也不够好，我个人条件不够优秀，觉得我配他们家女儿差一点。但是呢， 对，不光是这个男朋友，就任何一个人，当别人给我们提出一些对我们自我形象有点否定的啊不满的这样，我们都很难接受，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哈。 对，但是 他的反应好像有点过大。 对，而且这个他的反应会波及到你们以后，就是你真的如果和他过日子了，这个我要问问这个女孩，你的父母如果有什么事情了，你作为将来他作为你的丈夫，他一句话，他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父母的事儿我不管，你怎么办？ 对啊， 父母岁数大了，可能需要比如说 生病住院了， 对，需要我们的时候啊，会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时候，你真的这个和这个男人在一起，你能放得下你的父母吗？或者你能在中间受得了这份纠结吗？ 对啊，就是你放不下父母，然后你自己一个人付出金钱付出时间，然后你后边的这个丈夫呢又时不时的给你说点 风凉话， 风凉话，然后你能承受得了这种？ 对，你得问你自己啊，所以我们就不清楚他们之间的矛盾究竟有多大。 对， 你要评估一下你的男朋友他这个心眼小的指数有多高。 另外就是他说这个话是不是认真的， 对， 你可以问问他，如果他父母将来病了，假如说你也是这样说，哎，你去管你父母我不管啊，他会怎样想，对吧？ 对， 那么你父母将来真的生病了需要小辈来照顾的时候，他对你说你自己去管吧，不关我事儿，你会怎样想？就这些你都要和他交流清楚， 对， 再考虑结婚不结婚吧。 对，不着急下这个决定，要不然万一出了点什么问题，这个你会后悔，然后你父母也会很难过。 是的， 其实你父母之所以能对这个男朋友提一些要求，挑这个挑这个，其实就是为了你的幸福嘛。 是啊， 啊，我觉得任何一个家长都会这样，包括男方的家长也会。 对呀， 对吧？所以说，只要家长挑的不是特别过分的这种，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这种愁结在里头。 嗯， 所以我觉得，第一，你要确实考一下这个为什么结下这么大的仇？如果这个真的是很难调节，那我还真觉得这个不在一块并不见得是坏事。 是的，对，这话我们说的挺明白的了哈。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每天今夜思语时节目都是这样的情感问答，您也可以提问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习惯华丽代词，我懂他受伤害的防卫姿势。你总不说爱这个字，都用泪水表示。桀骜狂想的王子，看尽冷眼排斥。说凡人不懂得坚持，网络更有价值。你是唯一的玫瑰，虽然最刺却最美，灵魂一定是同类，才能心领神会，摩擦冲突也不撤退。你是唯一的玫瑰，就算世界有千万种的娇美，把你种在我的胸口，长出天佑。心事直率，却从被误会曲解一丝。我把寂寞带成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